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6日，本港新增32宗确诊，再多3栋大厦要强制检测。 马道立指任内冇人施压，不认同法治已死。 曾国卫称区议员属公务人员，应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 葡萄牙女护士注射辉瑞疫苗2日后死亡，当局研究死因。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1月6号的早上开始今天的千禧年代，今天千禧年代由叶冠霖主持的。好了，首先关注一下就有关运输署查册这个的安排先。之前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都引起很多市民关注，事关呢就是香港电台的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就曾经因为呢就说他查册做一个报道有关于元朗721事件的，就涉嫌是一个虚假陈述，都引起社会上的关注的。因为运输署呢之前就对查册呢加咗啲嘅啲安排嘅，咁呢件事一路大家关注紧啦。咁而家咧嚟到新一年咧，运输署有个新嘅安排，就喺今个月2号开始有个新嘅措施，就话咧会可以透过电邮咧通知翻个车主，若果佢架车辆嘅登记资料俾人哋查阅嘅话咧，就会等个车主知道翻嘅。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日都有回应翻呢件事。咁佢讲法咧，就话过去一段时间咧，有好多个人资料咧被武器化，就导致有人受到伤害。咁认为咧，运输署嘅安排系相当合理嘅，亦都话睇唔到同新聞自由、通風報信有啲咩關係，就唔認為咧傳媒應該獲得豁免嘅。咁仲話到咧，其他部門咧仲係喺度檢視緊查冊嘅安排，再決定咧係咪會跟隨埋運輸署呢一種嘅做法。因為查冊其實唔止運輸署嘅，譬如土地註冊處等等嗰啲都有呢啲安排。咁而家特首嘅講法就話，各部門都檢視緊係咪都有類似嘅做法。萬一你嘅資料俾人查嘅話咧，會可以登記咗嘅話，收到個電郵通知翻你係邊個人查你嘅資料嘅。咁對於呢個安排，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1872311，1872311。咁亦都留意到啦，之前就《蘋果日報》有提過咧，就警方曾經去信俾佢哋咧，就要求佢哋個報館咧就交出咧資料搜集員同埋記者嘅姓名同埋聯絡資料，因為就可能同之前有一啲嘅事件都牽涉到啲查冊嘅工作，就希望攞啲資料咧嚟協助案件嘅調查嘅。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一傳媒公會理事長潘柏林一齊傾下噶。早晨，潘柏林。 早晨 你好。好，不如先讲下啦。自从即系上次嗰件事啦，大家都关注到查册嘅时候，喺运输署查册嘅时候系有风险嘅。我想问，一般而言咧，而家譬如你哋做一啲嘅报道啦，需要去到做查册啦，会点样做嘅？你哋会？ 其实一般嚟讲咧，我哋有两个方向啦。一个方向就系、我哋有一啲所谓嘅资料嘅。即係搜集員啦，佢可以幫手咧，就譬如個記者同佢講話啊，我想查乜乜咩查咁樣，咁佢會幫手咧幫你做查冊。另一類咧就係記者親自用自己即係嘅身份啦、個人身份啦，就去查冊。咁正如我哋舊年11月車牌查冊咁樣，咁其實就係、是、我哋嘅記者就即係去查冊啦咁樣。咁你見到其實自從政府收緊咗個車牌查冊之後咧，其實而家一般而言咧，即係你作為一個資料搜集員，你去查冊已經要冒一個好大嘅風險，究竟會唔會好似蔡榮咁樣被捕咧？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法律風險上好大咧。咁好多時就靠記者佢自己覺得需唔需要冒呢個咁嘅風險，可能挺身而出。佢真係覺得啊、哎，我搏一搏啦，我都覺得需要嘅，咁我就自己去用自己名義去查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個法律風險就會落咗個記者身上面，都有好大嘅不確定性，究竟仲查唔查到冊咧？咁所以我理解咧，其實好多傳媒機構而家都唔敢查車牌查冊，其實已經係對即係公眾知情權一個好大嘅損害，都影響咗新聞自由咯。我哋覺得， 咁如果而家仲要查，因為理論上運輸署查冊佢有3項俾你揀嘛，你查嚟做咩啊？咁跟住你就係一係就進行法律程序，一係就買賣車輛，一係就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嘅事宜。咁似乎新聞方面冇一個啱用噶嘛呢選項度，咁點查噶？通常你會即係而家仲要查嘅話。 同事嘅經驗就係、是、對上一次經驗就係舊年11月啦。咁我同事經驗係點做咧？咁佢都係揀咗其他交通及運輸事宜。咁但係因為我哋係從一啲即係可能車嘅新聞相關啊嘛。咁其實都同 交通運輸事相關，但係問題就係咧，運輸署都唔肯確認咁樣做係咪得嘅，即係佢嗰邊一定都唔肯俾一個好明確説法，究竟即係新聞查查係剔邊一個咧？咁我哋上次同事嘅做法就係喺其他交通及運輸事隔離。又特登括住啊，係新聞用途嘅咁樣，今日遞咗張表上去，咁佢嗰陣時咧就係、是、接納，同埋都係俾咗資料同事。咁但係你見到最近又唔同咗玩法啦，咁即係運輸署又有另一種方式去立場新聞最近去查察啦。咁佢都係問運輸署，喂，咁我可唔可以 take 呢一個即係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事宜呢一項啊？咁運輸署又唔覆佢得定唔得嘅？咁如果立場嘅記者佢喺嗰度寫住新聞嚟嘅咁樣，咁佢又唔會受理嘅。即係你見到其實而家係冇一個即係法定嘅一個程序，咁應該記者查察係剔邊一個 column 咧？冇嘅，冇人講到俾你聽嘅。咁所以其實對我嚟講，我哋都覺得係真係好擔心，會唔會因此又跌入咗一個即係法網裏邊咧？ 嗯，咁係咪即刻攞到資料啊？嗰陣時係？ 你上次攞到資料嘅， 即刻攞到㗎啦。 親身去現場遞表，然後即係當然啦，佢嗰邊又要傾好耐，究竟俾唔俾你啦。咁最後我哋記者係攞到，但係今次最新就係立場係攞唔到資料嘅。 嗯，咁而家再新啲啦，就運輸署今個月開始有新安排啦，就是、通知翻個車主嘅，俾人查冊嘅話咧，通知翻車主，喂，你嗰啲資料俾人查咗咁樣，你係點睇呢個安排咧？ 我哋覺得就非常之損害即係記者調查報導，即係我必須要強調一點，就係記者嘅調查同起底係唔同嘅。咁但係的確查冊本身已經包含咗一種調查嘅味道喺入面啦，因為你要睇下嗰個調查出嚟資料同你手頭上資料核實係咪一致啊嘛，或者係有冇啲咩唔妥嘅地方嘛。咁所以其實調查新聞係一定會同查冊有一個關聯。咁如果你預早就運輸署會通知被查嗰個人，喂，有人查緊你，係《蘋果日報》嘅記者邊個邊個，咁其實對被查者嚟講，佢咪有個好大嘅防範。原來你查緊我車牌，咦？唔通我嘅車有啲咩問題？咁佢咪可以針對住記者查冊，就即刻去即係解決，即係自己可能涉及嗰啲違法嘅行為啊、違規嘅行為或者啲醜聞啦、啊。咁對記者嚟講，咁個新聞未出街之前，可能被查嗰個人已經知道曬所有嘢，然後佢又可以順利咁樣拆彈，咁其實咁啊造成一個我哋所擔心嘅就係通風報信啦，即係佢被查者已經啊，我已經知曬你做部署啦，你行動啦，咁我咪有相應嘅行動，又可以做啲嘢咯咁樣。 嗯，我想問下，而家運輸署呢個新嘅安排咧，今次據你所知有冇向翻傳媒方面講解佢哋呢個做法嘅呢、這個？你知唔知噶？ 我理解咧就佢哋冇同任何嘅即我 at least 我哋一傳媒公會佢冇特別聯絡我哋啦，去解釋翻有咁嘅機制啦，之前都冇諮詢啦。咁其實我哋都係即透過即傳媒去跟進件事，咁運輸署回覆翻即係講翻話車主咧就會收到申請人嘅名稱啦、申請嘅目的啦、日期啦、時間啦呢資料。咁我哋就覺得你又唔諮詢我哋，咁同時亦都將調查記者即係一個比較敏感嘅身份，佢所有即係呢咁嘅資料都俾曬即係被查一方知道。咁其實你用意何在呢？即係咁樣做嘅話，其實會唔會令到被查者可能會有一個即係報復嘅可能呢？即係你見到呢幾年香港有好多記者都遇襲啊咁樣。咁其實我哋唔可以忽視呢個危險，即係我明特首又話即係。我哋要關注一啲即係被查人，佢會唔會受到傷害呢？即係咁，但係問題係你又會唔會關注即係記者？如果將記者新聞通知咗被查人一方嘅話，咁記者都會有可能受傷害喎。即係譬如好簡單，你查721即係白衣人嘅車牌咁樣，咁你如果白衣人知道曬記者係邊個嘅，咁佢會唔會報復個記者呢？咁記者喺成個調查過程裏面，佢會唔會即係個人身嘅安全，甚至佢個人？資料會唔會有受保障呢？即係呢啲都係我哋會關注嘅嘢咯。 嗯，另一個就會唔會出現有時間差咧？都唔知會唔會，即係譬如話會唔會記者或者某君啦，想去查個車主嘅資料，咁而家就話要通知翻個車主噶嘛？係咪理論上係同步發生嘅咧？即係你又攞到車主嘅資料，車主又攞翻查個人嘅資料，還是有可能係一個先嘅？譬如可能啊，我要查翻啲車主資料需時，但就通知咗個事主添，會唔會咁樣？咁可能有冇解？即係冇辦法知道會唔會咁啊？ 呢度我哋就唔知道，但係我哋。唯一已有嘅資料就係佢話會有個機制，即係會用電郵通知翻對方嘛。咁我理解到應該好快嘅啫，即係以 system 嚟講，咁你可能一有人查某君，咁然後運輸署即刻應該會有個即係自動嘅電郵，即係聯絡翻某君留低嘅電郵地址就有人查緊你啦，就係你邊個邊個咁樣。即係其實個時間差，我相信會係好細好細，而即係被查一方其實。即係可能喺好短時間之內已經知道自己被查緊，咁從而佢會有一個即係防範或者係一個方法去阻止記者再查落去。咁其實 我自己覺得就呢個就非常之即係影響到即係新聞記者嘅工作咯。 嗯，但特首有提到就話過去一年有好多經查冊揾到嘅資料就喺社交媒體發放，導致被查冊嘅人受傷害，覺得呢啲資料咧被武器化啦。又點樣回應翻特首呢方面嘅關注咧？可能就有人的確身受其害喎，喺呢個情況下。 我自己覺得其實現時嘅法例咧已經有保障嘅咧，即係其實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其實已經保障咗，即係你喺查冊拎到個人資料，一定係得到即係當事人自愿或者明確同意先至可以，即係或者同查冊相關嘅目的咧，直接嘅目的先至可以用嘅。咁如果你即係新聞其實都係因為同公共利益相關先有個豁免啦。咁但係即係就算你真係所謂有啲人用嚟做起底，咁其實警方都會按住法例都會去做嘢嘅喎。你見到警方都真係拉咗唔少即係所謂起底個案相關嘅人士，即係我見到其實而家係已經有法例去即係制衡呢一方面即係所謂嘅起底行為。咁而記者嘅行為都唔係即係為起底啊，我哋都係為即係公眾利益啊，為公眾知情權去做查冊啊。咁其實我就睇唔到點解記者嘅查冊會係對被查人受到傷害呢？即當然某程度上你話我哋揭露權貴啊，講即係啲高官可能會涉及啲咩違規違法嘅行為，即係的確會令到高官嗰個名聲受損啦、啊，或者即係令到佢可能即係俾傳媒追訪好麻煩啦、啊。咁但係呢啲係正當嘅，即記者監察權貴唔係應該係正當嘅，即係點解即我哋要為咗保護呢啲即被查人，即可能啦、啊、佢有啲不法行為，咁然後佢明星受損，咁呢個都算傷害，咁但係咪因為咁樣我哋要放棄記者去查查權利，放棄公眾知情權呢？即我哋要審視下，即覺得失利弊咯，真係。 嗯，好，最後想問埋咧，就今次就話除咗運輸署之外啦，特首就話其他部門喺度審視緊係唔係要做翻類似嘅做法添？你點睇啊？其他查冊都可能一樣咁。 我哋就好擔心啦，因為特首就講話咧，即係其實譬如僭建咁樣，唔會一夜之間拆咗嘅。咁但其實係唔係不實嘅喎？你見到明報咁樣，咁佢報道梁振英大宅有僭建玻璃棚啦。咁其實梁振英喺建報前已經知道件事啦。咁佢就已經喺新聞出街前一日已經拆咗玻璃棚，即係其實係一夜之間已經係可以，佢哋已經係可以做到啲嘢，而令到記者查冊係真係。即係失效咯，即係譬如你已經拆咗玻璃棚，你再揾記者嚟影，已經影唔翻玻璃棚噶咯喎。咁你以後其他部門個個都通知預早通知嗰、那個即係被捕人，即係被查冊者啦。咁其實你點樣即係令到即係記者可以繼續監察權貴去做第四權咧？即係呢個係即係非常之危險嘅事咯。 嗯 ，OK 好，咁多謝你先啊，潘柏林同你傾到先，多謝曬最後訪問啊，潘柏林咧就係、是。一傳媒工會理事長啊，咁就呢件事，我哋都有邀請咧，就係運輸署方面回應啊。咁佢哋個書面嘅回覆就係佢哋一直咧都致力平衡公眾查閲車輛登記資料同埋嘅需要啦，同埋對登記車主個人資料嘅私隱嘅保障噶。咁有鑑於咧呢啲證明書上所載嘅相關個人資料有機會被用作不法或者不當嘅用途啦，咁亦都不時有登記車主就增加佢個人資料嘅保障咧，向佢哋提出咗訴求。咁所以咧就。今個月是推出了那個新的服務，就是那個叫發出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電郵通知服務。他們強調這項服務並沒有改變到現行申請證明書的要求，這個就是運輸署的部分回覆。電話7231，大家要打來講一下你的看法，究竟怎樣看今次這個運輸署新的安排呢？可以講一下你的看法。我們除了關注這個查冊之外，也都關注多一個情況，就是有關我們香港司法的情況。因為昨天就見到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馬道立，大家都知道他就快退休了，退休前就有見記者，都有跟記者說到有關現在很關注就究竟是不是要所謂司法上面的改革呢。咁啊，馬道立嘅講法咧就話，若果司法機構有改善嘅空間，係會跟進。咁但係就提出咧，倡議改革者咧要提出一個理由同埋理據嘅。咁佢具體講法係點咧？我哋一齊聽翻先。 如果你講改革咧，你要俾啲細節，同埋啲理由，同埋啲理據，點解同埋喺邊度需要改革？但係咧，如果人哋就話啊，我唔中意你今日嘅判決。昨日的判決或者明天的判決，所以你要改革呢，這個不是一個特別好的理由。我覺得很多市民就覺得很難接受。如果你的意思就說、我想次次我想打官司的時候一定要贏，如果贏不到呢才要改革呢，但這個不是一個、特別是好的理由的。 就呢方面，大家可以打嚟讲一八七二三一，点睇香港有冇需要做一个司法改革咧？我哋嘅司法情况系点咧？讲下你嘅睇法吓。电话旁边又请位嘉宾倾下，先请嚟由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跑奇一齐倾下噶。早晨，叶跑奇。 早晨。 一路讲紧啦，司法改革呢样嘢啦，头先都听到阿马道立法官嘅回应啦。你又觉得香港嘅情况系点咧？有一边嘅呼声就话有需要改革，你又觉得有冇需要咧？ 首先我唔赞成阿马官所讲噶啦，即系我同意法律都系需要与时并进嘅，每一样嘢系即系永远都停留喺一个地步嗰度咁样嘅。不过你要改革，我谂首先真系一定要有细节、有理据同埋点解啦。即系譬如你讲清楚边一方面系不完善，或者边一方面系落后咁。譬如好似系同性婚姻咁样咁以往。其实冇噶啦吓，咁随住时代嘅改变，咁我哋觉得可能需要法律方面都要作出相应嘅改变啊，嗰啲咁样样噶啦。咁但系即系一啲冇乜特别理由嗰啲咁样嘅改革咧，我谂就即系好似阿马官咁讲，我谂未必好容易俾大众嚟到去接受咯。 而家你见咧坊间嘅讨论，有冇一啲系即系有提出一啲具体嘅细节同理据要求改革嘅咧？都有唔少呢啲声音喎，而家。 我知道聲音是有，但是即係暫時即係如果我有遺漏嘅，即係睇到遺漏嘅，咁我致歉先啦。咁但是譬如量刑委員會咁樣啦，咁我聽唔到暫時咧，即係有人提議，即係話量刑委員會咁啦。暫時好似即係嗰個理據好似都仲未係好好充分咯，即係譬如話英國有、澳洲有咁樣咁，咁我唔特別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理由咁樣啦。咁 但佢都叫有細節嘅喎，佢有佢嘅理據嘅喎，咁係咪都應該審視一下？即係佢都提出一樣嘢咧，就唔係純粹口號啊！你覺得有個方向提出嚟啊？都算唔算有細節？ 會需要有啲，我諗會係需要審視嘅。咁但係特別係就住量刑委員會嘅咁，譬如另外一個，即係除咗要審視話提議改革個方面，咁我諗亦都要審視嘅就係、是另外一方面提議嘅就係話，咦，好似都唔特別需要改革喎。嗱，譬如好似九月嘅時候咁我諗啊，馬道立大法官佢都出咗另外一個聲明，咁佢都有講清楚嘅就係、是、暫時即係譬如喺香港量刑嗰度咁樣，我哋一個持之以恆一路都做緊用緊嘅一個方法，就係、是、由高級嘅法院咧，就係、是、作出一啲量刑嘅指引。即係譬如上訴庭咁樣啊，咁就住個別嘅案例咧，係作出呢一個量刑嘅指引啊，嗰啲咁即係我嘅理解嗰、那個 statement 裡面都講嘅就係、是、似乎係 so far so good 啊，暫時都仲 OK 啊咁樣。咁我唔係話呢一個一定啱，咁但係我意思係話都需要考慮埋呢一個咁樣嘅提議係咪嚇？因為有人話唔係咁需要喎，咁有人話需要喎，咁我諗係需要有一啲細。節同埋討論咯， 咁即係叫做突破咗門檻未啊？有細節有理據，即係可以啟動一個討論未啊？還是都睇落去都未夠？你意思係即係點啊？ 我諗呢一個要再睇落去嘅，因為我諗譬如好似以往嗰啲咁嘅改革，即係譬如一啲好大型嘅改革，譬如好似civil justice reforms 啦，即係司法程序嗰個改革啦，咁係達到有一個共識。然之後先至會真係啟動嗰、那個研究啊，嗰啲咁樣嘅咁，即係呢一個我諗係要慢慢嚟到去睇，因為有時好難講嘅，即係因為冇寫低冇一個地方係喺度寫低，哦乜嘢叫做嗰個門檻啊，乜嘢叫做係夠時候啊，因為冇咁樣嘅規矩寫低嘅。咁但係我相信就係到大家都會有一個共識，就係需要做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認真地開始做嗰個研究啊，咁樣咁，我諗到時大家會知道嘅。 不過見到提出話要做司法改革嘅咧，都仲包括譬如有前終審法院法官啊，列顯倫咁，佢都寫咗幾篇文，譬如司法改革嘅理由啊，是時候緊急改革了，都有提佢嘅一啲理據喎。咁呢啲都會唔會被視為都係即係啲心思慎密嘅人啦、啊，提出嘅一啲應該要諗嘅方向咧，都值得大家去或者司法都要做個改革咧？ 我諗。

马道立指任内冇人施压，不认同法治已死。 曾国卫称区议员属公务人员，应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 葡萄牙女护士注射辉瑞疫苗两日后死亡，当局研究死因。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紧咧，香港唔系需要做一个司法啊改革咧，因为之前听到有啲声音咁样讲噶。寻日咧就见到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啦，就快退休啦。咁佢都见记者嘅时候就讲到话改革都可以嘅，咁不过咧就唔能够话因为唔赢官司就话要改革啦，呢个唔系好嘅理由嘅。如果要真系讲改革嘅话咧，就要提供一啲细节同埋理由理据嘅。咁边度要改革啊？啲细节系点咧？咁佢话有嘅话咧就可以研究嘅。咁头先都讨论紧呢个话题，电话热线继续1872311，听众可以带你一起倾下噶。而电话旁边咧，继续会有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跑奇一起倾噶。早晨，叶跑奇。 嗨，你好，你好。 系头先又倾紧啲大方向啦，究竟系咪做改革嘅方向啦，系咪叫有理据啦？嗱，我见而家通常咧讲改革咧有两个方向啦，一个就话而家法官咧就用啲字咧成日就用得好深嘅，公众难明嘅；另一个咧就话有啲所谓浮夸嘅繁文缛节嘅，有两个方向嘅。不如先讲第一个先，你觉得而家法官用字啊写判词唔系太过深，太过所谓离地咧，公众唔明咧会？ 我好难好难就住呢一个特别作出呢一个批评，咁即系都因为都好个人嘅，因为你要知道法律佢可能有一啲特别嘅用词，或者我哋惯常用嘅一啲词汇咁样，咁可能系即系一啲新接触嘅人可能会觉得好艰涩啊嗰啲咁样，咁但系以即系譬如一般嚟到去计，我又唔觉得啲判词系用一啲好即系好艰涩嘅一啲文字，我谂反为重要嘅其实就是那个即譬如一啲重要嘅判词以往就即係因为科技可能冇咁进步啦，咁但係而家咁即係一啲好重要嘅判词其实即时都上晒网啊，咁我諗大家都可以即时上网嚟到去睇啊，咁我諗反为不如留意一下呢一方面，我觉得即係因为我自己個人其實就留意到咧，即係譬如以往一年到咁樣嘅時間，有好多時就係個判詞一出咁啲人就話即係只係就住嗰個結果咯，真係因為結果真係只有贏同埋輸，大部分嘅 cases 都係啦嚇，只有贏同埋輸，咁輸嗰邊就唔開心咁跟住就即係喺度即係講啊，甚至乎用一啲比較即係偏激啲嘅語言嚟到去評論啦嗰啲咁，但係其實我發覺好多次都係那個叫做判詞，其實已經即時上咗網噶咯喎，咁點解唔睇咗先咧？ Okay. 去了解咗先咧？如果你發覺話呢一個判詞真係寫得好深，我都唔明嘅呢啲咁樣嘅字，咁我覺得咁先至係有理據啊，同埋頭先你講話即係判詞好艱涩，我覺得太籠統啦，太 general 啦，我好難評論嚇。 或者有時啲法律觀點就需要花啲篇幅、花啲字眼去到解嘅咧，的確要啲有啲難度。 可以咁講啊。 另一個咧就話係咪有啲體制浮誇啊？而家都回歸咁耐啦，仲係戴假髮，仲係著住啲袍咁樣，係咪有啲浮誇嘅體制咧？ 我覺得呢一個決定係當時嗰、那個決定嚟嘅，我自己個人當然唔覺得係浮誇啦，因為呢一個其實大家都知道係一個象徵嘅意義嚟嘅嚇，即係代表嘅其實就係佢嘅精神啦，即係佢嘅我哋嘅普通法嘅精神啦，咁同埋佢嘅莊嚴啊嗰啲咁樣，咁我覺得有一個意義咁，有一個意義喺度咯嚇。 好啦，而家就馬官就好快退休啦，新上任就係張巨能法官啦。你對佢咩期望咧？新一任？ 哦，咁 大家都是同一樣，我哋覺得都講咗好耐噶啦，咁佢一定會係即係堅守呢、這、一個法治嘅精神，即係要 uphold 個 rule of law， 即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呢啲咁。我深信會一樣好似佢嘅即係前任咁一樣係秉承呢一個咁樣嘅優良嘅傳統嘅。 嗯，好啊，咁多謝曬你，即係葉巧琪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拜拜。葉巧琪咧就係大律師公會副主席。電話87231，聽眾可以打來談，而電話旁邊又請到嘉賓一起談先。他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就叫做司法改革應當與時俱進的。這位人，這位朋友就是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譚耀宗你好。 早晨，李冠霖。 剛剛你才提完說要司法改革，跟著見到馬官昨天就說到就說、要做司法改革有得談的、這個、但一定要有一些細節和理據，不贏官司就說要改革就不是一個理由，不是一個好的理由、你怎麼看馬官的說法呢？ 這樣他都承認了司法要改革，不過他希望大家提的意見呢就具體一啲嚇、可能即係或者叫有的放矢咁啦。咁如果我自己提意見咧，我其實我就唔係話因為某單官司嗰即係某單裁決大家唔滿意個裁決結果而提出嚟嘅。咁當然咧個有法點應該一般普羅市民都會從呢方面，因為你如果要大家去睇翻嗰啲好深奧嗰啲法律用語啊，嗰啲判詞啊，咁可能唔係普通人可以唔明白嘅，啊！呢啲係要啲所謂法律精英先明白。咁我哋普通人都話可能睇到結果啦，咁大家對於個結果係好唔理解啦，咁所以提出有異議啦。咁呢個都好自然嘅事嚟嘅。我自己就覺得咧，而家社會係一路變化緊、進步緊，嗰、那個期望要求係唔同咗。咁司法機關咧都唔可以話一成不變，就話啊不嬲我哋都係咁噶啦，我哋係。我哋唔想接觸外邊，我哋唔想受外邊影響。我哋要獨立處理咁。咁有啲嘅觀點我都認同嘅。佢應該就係以事實做依據法律嚟做個準繩嚟作出個裁決。就唔會話係偏私啊，或者有唔公道嘅嘢咁。咁我自己提出嗰啲論點咧，我其實係參考咗。前任嘅即係終審法院嘅常任法官啊，聂显伦先生同埋资深大律师梁定邦先生，佢哋嗰啲嘅意见，而我亦都作为咧有参与基法起草，我对于司法独立嗰个理解，咁而我写嗰篇文，希望咧引出嚟一个健康嘅讨论啊，我哋唔系要。什麼互相指責，或者將我哋司法機關講到一無是處，完全唔係咁嘅出發點。我哋係愛護佢，希望佢可以不斷所以我的題目叫與時俱進啊嘛。咁具體嘅意見咧，其實阿聂顯倫先生因為佢好有江湖地位啦，喺法律界係咪？咁佢提出嚟嘅嘢，其實佢都幾具體下嘅。佢有時係即係批評某一個。的裁決是有問題，甚至他講到即係普通法怎樣引用普通法他都講到咁有時係雖然我哋係香港法院係沿用普通法咁喺經法都係咁樣即係明確落嚟嘅，咁但係有時引用普通法有啲案例怎樣去引申嚟香港然後作出咗裁決呢？有時呢啲案例咧，係有啲律師係揾出啲古老十八代咩十八世紀啊嗰啲咁，可能喺歐洲某些地方有個咁嘅案例判例，然後引申嚟香港。咁有啲嘢可能同香港係好脱節嘅喎，時代背景、文化背景都完全唔同嘅。咁如果你咁樣去做判決咧，就一定出嚟嘅結果會俾人覺得你好離地啊！ 但 另外咧，亦都 不過呢一點，我想回應翻啦。馬道立法官佢提嘅，佢都話，但係因為普通法正正就係因為設有一個遵循先例嘅原則，咁法律有時咧亦都好複雜，需要參考咗英國啊、澳洲等等法庭嘅判決，咁形容呢個做法係好普通嘅啫。咁大家讀過書、讀過法律都應該知道應該點做噶啦。普通法就正正係咁咯，就係要遵循先例。係 雖然咧，我唔係律師，不過我即係我用平常人、普通人去睇咧。 即係有時呢啲先例同當時嘅時代背景係好啊，好正確。 嗯， 但係今時今日睇上嚟可能已經係過時，或者同我哋本地嘅文化民族啊特性係好脱節。咁所以呢個都要正視嘅。 嗯， 啊，呢個正，所以連係指出呢點。啊，咁另外咧，就有啲人話。诶、哎，咩成日讲社会参与，咁你咪干预咗司法独立咁？咁我觉得咧，阿梁定邦资深大律师，佢亦都有个观点，我系好认同嘅。 嗯， 啊，佢话咧系即系法律个本质咧，始终系要经过社会嘅锻炼同历史嘅锻炼。啊，咁即系诚然，即系社会参与同社会批评咧，系唔会影响个司法独立，反而如果司法機關開誠布公咧，自覺咁去爭取社會各界廣泛嘅支持同埋認同咧，啊，以及啊主動消除現有體制裏面長期以嚟一啲神秘感啊，咁呢個先至能夠使到香港特區嘅司法獨立係屹立不倒。咁呢個係梁大律師佢嘅觀點，我都係認同嘅。 嗯 啊，咁我哋所以同埋咧，我想指出一點咧，我哋而家。司法制度在回归之后呢，我们这个发展是必须要遵循一国两制这个宪制原则。司法机关呢在行使基本法授权的时候呢，也都应该是尊重国家的宪法、中央的权力、以及呢是要尊重特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在这里我想指出一点，有时呢我们觉得那些司法复核那些的裁決出嚟嘅結果咧，就好似想跨越咗特區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嗰個權力，即係有人形容就係、是，咦？佢用啲案例去製造啲新嘅法例，咁會俾人覺得咧，就好似喂法院係咪過度膨脹咗咧？啊，因為有啲嘅公共政策係特區政府啊同埋立法機關長期去研究制定出嚟噶嘛，咁但係可能法院。啊！一下就可能將佢推翻咗啦。咁呢個係咪又適合咧？咁、所以呢啲等等嚟講，我覺得我哋都要思考一下。 嗯，但呢啲可能就正正係喺嗰個本質嚟嘅，因為如果講到話權力係分開嘅，啲人點解要司法覆核政府嘅決定？就係、是、希望有一方可以制衡到政府嘅決定，行政方面嘅決定啊嘛。咁如果你又唔能夠俾佢呢個權，咁點樣談制衡咧？又？ 我聽到咧，就係呢個列顯倫大律師咧，佢講咗個觀點，佢話：，哇，司法覆核而家越嚟越多，多到咧乜嘢都涉及司法覆核，咁會唔會係又提到個問題啦？喂，法院係咪所有佢都要管咧？同埋一啲公共行政、公共政策，佢都要過問咧？ 嗯， 係咪佢呢個一個人嗰個裁決係最合理咧？咁所以呢啲係會。我覺得是值得思考的， 係 嘛？咁而且呢，你睇嗱，雖然我哋好多時候批評內地啊，或者啲對揸住一啲個案好多批評，但我自己參與人大常委會嘅工作咧，我覺得而家人大常委會嗰個監察法院，佢有一個職責喺度嘅。而家睇到法院咧，你睇佢不斷係開放嘅，佢好多。絕大部分的案件都是公開的直播，不是公開是直播那個審訊的。那有些事我覺得他是做得即是相當、有進步的。那即是這些我們是不是都要思考一下，我們怎樣 去進行這個的改革，而令到市民大眾更多支持呢？那這個我覺得、當然我們我一直以嚟都贊成咧，我哋提意見咧就唔可以做人身攻擊啊！呢啲係唔啱嘅，有啲係起法官啲底嗰啲，絕對係犯法嘅行為嘅。我哋咧係要啊，我哋睇下，喂，大家我哋都支持，因為我哋都要維護我哋個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啊、法治社會咁、但係我哋大家都要守法。與此同時啊。司法機關是不是有些事都要真的要又要想想怎樣可以改進得會更加好呢？ OK， 剛才你提到人大在內地都有監察法院、這個、這個方向是不是可以想在香港，你的意思是、 我 當然咧，一國兩制我就唔係咁嘅意思，就話因為人大常委去，因為香港又唔係即係負責係內地嗰啲司法機關嘅，香港嘅咧有嘅香港本身而家制度。不過咧，最近我都留意到咧，坊間都有啲人提出話，係咪成立個司法改革委員會啊？等出面有啲人都可以提下意見啦，商量一下，如果要改革係喺邊啲方面呢？有啲都認為話，喂，嗰啲量刑嗰方面好似時高時低，咁係咪需要一個量刑嘅委員會？等有啲嘢商量一下，此時此刻可能某些嘅罪案或者我哋應該係嗰個量刑嗰方面應該點樣呢？另外亦都有啲講話，改革司法人员任命的程式是不是都要研究一下呢？这些来讲呢，我觉得既然坊间有什么提出，我们也都应该让社会有所参与。当然你说，这些东西我们司法机关自有主张，我们自有什么，但我觉得听下出面的意见也都无妨的，是不是？如果不是你自己关上门，有很多时候很自然就说哦，好多嘢覺得冇問題傳統係咁啦，不朽以嚟都係咁啦，咁可能就未必能夠吸納到出面嘅意見咯。 即係而家香港行緊一套嘅司法制度啦，主要都係普通法啦。頭先都提過普通法，頭先馬官都講啦，就係設有呢、這個遵循先例啦。咁但係頭先譚宇忠都提到啦，即係回歸之後啦，咁譬如一國兩制嗰啲都要思考。咁會唔會發展落嚟啊？香港應該要設立一套點啊香港特色嘅普通法，定係點樣啊？因為人哋個普通法個規矩就係咁樣啦。咁如果頭先講太遠嗰啲又唔想引嘅話，咁應該點做好咧？我哋 嗱，其實列犬倫大法官咧，佢都提咗啲嘅建議出嚟嘅，即係佢主要就係你引用一啲普通法案例嘅時候，你都要有啲嘅分析嗰啲選擇，唔係就咁直接生搬硬套喺啲海外嘅判例裏邊不停去打轉啊。咁呢個係咪？就符合社會大眾嘅期望咧，咁呢度我覺得都係有道理嘅，咁我哋而家又唔係一個極端就走去另外一個極端就唔係嘅，係咪？咁但係因為我哋事實上我哋已經回歸咗廿幾年啦，有啲嘢咧，雖然我哋話唔係咩我法院我唔講政治咁，但係有啲嘢係啲根本嘅問題嚟嘅，譬如一國兩，我只係講一國兩制啊，個憲制性嘅原則啊。基本法啦，基本法里边包含所有嗰啲嘅符合，即系全国性法例啊，适用于香港嗰啲啊嘅法例啊，呢啲等等嚟讲咧，可能即系司法机关都要加深了解认识所以我有时候建议话，系咪应该我哋司法机关都多啲同内地嘅法律专家司法机关人员啊，大家多啲交流一下。睇下大家有边啲嘢，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咁呢个咧系有帮助嘅，我觉得。 咁即系发展出嚟，香港呢套嘅普通法应该系同其他普通法国家嗰啲嘅做法有啲唔同啊，因为香港呢个特殊嘅环境之下，你明乜意思啊？ 系，即系呢啲嘢我哋都要研究一下咯，因为我哋有我哋个本身有我哋特定个特质，系咪？我哋一國兩制咯，係嘛？咁呢個有好多時咧唔緊要嘅，有啲嘢傳統嘅，譬如我哋係一直以嚟，我哋都話喺全國嚟講，我哋唯一個使用普通法嘅地方。我有我哋嘅特點，我哋唔係要抹殺曬。其實無論普通法好大陸法都有佢嘅長處嘅。如果唔係點解咁多國家有啲用呢樣，有啲用嗰樣咧？係佢都有個歷史原因，有個長處，唔緊要，係嘛？但係有啲嘢咧，我只係話有啲係要不斷去推進去發展，去改善，咁而適應社會嗰個期望，適應社會發展嘅需要。其实是一个咁嘅问题嚟嘅，系咪？ 如果发展出一套系香港特色嘅普通法，会唔会又同翻其他普通法地区嗰啲又唔接轨咧？因为好多时啲案例大家要互引嘅，咁发展落嚟会唔会又偏离咗原本基本法所讲话要维持翻原有嗰啲嘅法律系统嗰个概念咧？慢慢走开咗咧会？ 你又唔好话原有咁，因为系基本法里边咧 有幾十處咧係用緊原油乜乜乜乜。 係第八條香港原油法律，即係邊啲就繼續用咁。 原油法律 係係佢咁講。 但係法律咧係一路發展緊噶嘛，所以原油者咧就係九七年之前所制定嘅法律，而呢啲法律咧我哋都經過一個檢視，就話有冇同基本法有抵觸。 嗯， 有抵觸嗰啲咧，我抽咗出嚟噶啦。我當年咧喺過渡期裏邊，我都有參與呢方面嘅工作。後來我哋抽咗大約十條到啦，就係同基本法有抵觸，咁就嗰啲嘅原有法律咧就可以啊九七之後可以直接使用啦。所以原有法律呢度咧已經係發展咗啦，就係已經成為我哋今天呢啲都係符合基本法嘅法律。 但而家條文而家唔係講條文啊，而家講個運作方式啊嘛，即 係運作方式咧，我淨係都講過咧，我哋而家唔係話。哦，我哋冇殺曬，我哋唔要。 嗯， 我哋唔係搞普通法啦，咁冇，完全我冇講過呢個意思。 嗯 不過我只係講話咧，引申普通法一啲案例，具體嚟講，啲案例啊，呢啲海外嘅判例，如果你圍繞住個不停打轉咧，即係呢個係列顯倫大法官所講嘅，咁呢個係冇意思嘅，或者咧呢、這個唔符合。社會個期望嘅，咁所以即係我想指出呢一點。咁所以即係喺你參考引申嘅時候，係咪呢點都要注意埋咧？係咪？因為個社會係不斷進步咗，唔係一成不變啊嘛。 係嘛？ Okay.好，咁多谢谭耀宗先，时间所限同你倾到，多谢晒你啊！谭耀宗咧就系全国人大常委啦，最近写篇文章，司法改革应当与时俱进嘅。咁听下不同嘅意见，你点睇香港司法改革系咪应该做咧？打嚟讲下你睇法，1872311。 唔冷，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将会在1月8号卸任，他昨日举行离任记者会，首次主动回应社会上要求改革司法机构的声音。他说司法机构不反对改革，但是不满法庭判决，并非要求改革的良好理由，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庭的判决需要公平公正等基本法律原则不可改变。现年64岁的马道立离任在职，他指出担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10年以来，从来没有受到特区政府、中央政府或者是其他人施加压力，亦都没有受到任何干预。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昨日强烈呼吁市民不要参与跨家庭聚会。对于会不会规管私人场所聚会，他回应说如果有需要会探讨。据了解，政府内部有初步讨论规管私人处所和跨家庭的聚会，其中一个方案是限制聚会者不可以多于两个家庭，并且考虑按投诉或者举报执法。另外，食环署昨日回应查询的时候亦都表示，如果有需要不排除调整年宵市场的规模，甚至取消举办。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玛格烈医院内科日间病房一名骨髓瘤的女病人接受治疗之后确诊，导致到四名医护和病人染疫之后，医管局决定扩大病毒检测范围至全港公立医院的日间病房病人。病人应诊之前需要提早一至两日进行检测，并且尽量避免在病房之内用膳。医管局希望数日内可以落实新措施。医管局短期内亦都会优先安排照顾免疫力弱病人的医护人员每两个星期检测一次，减低病人感染风险。估计有过千名的医护需要检测。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英国新型肺炎疫情严峻，当地政府宣布取消今年的公开试，估计有过千名本港留学生会受到影响。有升学机构预料，英国院校将会沿用去年的中央评估成绩，即是综合学生模拟考试和日常表现等作最后的成绩。但去英国的航班陆续取消之下，不少留学生目前仍然滞留香港，预料单凭网上学习的评分或者会受到影响。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港府早前接获内地相关单位的通知，内地船员为求在新年期间回乡过节，纷纷表明拒绝在新年之前驶入本港水域。 香港付货人委员会执行总干事何立基透露，近日来港运货的内河船已经陆续减少，减幅达到两至三成。由于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处于沿海地带，该区出产的蔬菜、肉类和水果等民生用品，以至家私电器等产品，都普遍是用海路运输。如果届时仍然未能够透过水路送货，业界将会准备以陆路运输代替，但是运输的成本就会大增。业界已经是写信给广东省当局和本港政府，希望免去船员强制检疫的安排。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再多两个青年宿舍项目即将动工，合共斥资超过12亿元。两个项目分别位于佐敦渡船街和上环文武庙侧，分別是設房間565個和210個，以單人房為主，2024年下半年落成。有政黨批評項目推展進度緩慢，促請政府租用賓館改建成至少5000個青年宿位。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下個星期一正式退休，他在卸任前出席記者會，帶出的最重要訊息是政治歸政治，法律歸法律。香港回歸20多年，內外變化很大，司法制度當然是要與時並進，司法改革主張林林種種，變同不變都必須審慎而為，而堅持司法獨立，維護香港法治，體現一國和兩制，無論如何都不應變，不能變。明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即將退休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昨日表示，司法機構並不反對司法改革，但改革要有細節和理由。社評說，面對香港國安法落實之後的新形勢，司法機構有必要與時俱進，而且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夠有效維護香港法治，維護香港憲制秩序，從而更好保障本港司法獨立。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講到，聖誕新年狂歡過後，英美的疫情急劇惡化，原因有兩個，一就是政府初期抗疫有欠強硬，後期就搖擺不定，隨著民意飄忽；二就是国民送上个人自由，抗拒管束，政府恐怕会抵触人权，宽松对待，令到强制的措施流动百出。社论说，香港政府的决策偏向西方思维，也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如果不大力转体，必定将到英美覆辙。星岛日报社论。 苹果日报评论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电动车制造商 Tesla 在全球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凭住加州和上海厂房年产达到50万辆之势，股价全年飙升了723%，是美国和中国两国政府合力炮制的神话。评论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府的有形之手炮制了神话，当然亦都有能力随时督破好像神话一样的泡沫。苹果日报评论。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挤塞龙尾在常怡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另外由于路面有油渍，在沙田的多实街，现在多实街来回方向近住多石径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47号 A、83 A、83 X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回过去的， 我知2020年过咗啦嘛。 唔系啊，我系话嘉宾啊。 我知上个星期嘅访问出完啊嘛。 唔系啊，回过去的系今集嘅嘉宾唱噶。 过去会过去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车婉婉， 手下留情。 2021年1月6日，本港新增32宗确诊，再多3栋大厦要强制检测。 马道立指任内冇人施压，不认同法治已死。 曾国卫称区议员属公务人员，应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 葡萄牙女护士注射辉瑞疫苗两日后死亡，当局研究死因。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3就翻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头先一个钟头倾过两个话题，一个咧就系运输署有个新嘅服务啊。如果你嘅车嘅车牌俾人查嘅话咧，会有个查车牌通知嘅新措施嘅。另外咧，又讲到司法改革啦。社會上有啲聲音就話要做呢樣嘢，咁頭先又聽到咧，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嘅説法啦，亦都聽到不同嘉賓嘅意見，咁你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有高小姐噶，高小姐你好。 系早晨啊，主持早晨， 早晨 早晨。 系，嗱， 我就好同意阿马官讲话，纯粹因为官司输赢咧而要改革，呢、這个唔系好理由，啱嘅啊。净系输赢嚟改革，当然系唔可以咧。但系系咪一定系话输啊赢就唔可以改咧？都唔系嘅。你法官判案嘅唯一嘅根据系法律啊嘛。但系每一个人嘅理解对个案件嘅掌握。背景價值觀都有唔同噶嘛，咁難免有啲將個人嘅政治立場咧就帶入咗嗰個判決中。依家就係有依啲咁嘅情況出現，所以全香港好多市民、好多法律界嘅人士都應該話改革嗰、那個司法改革。咁中審法院嗰個前任法官啊。列起倫咧，都睇到佢好多文章啦。你哋台亦都引用咗佢個文章，剛才亦都引用咗阿譚耀宗係咪先？嘅文章都係話要改革嘅。問題係點樣改？係咪先？唔係話小恩小小節嗰啲去改，而係向住個大方向去改。司法都要與時並進噶嘛。你話嗰、那個國安法依家立咗係新嘅嘢。唔系个个法官都能够拿捏得咁好，理解得咁好。我觉得咧，都应该法律界要自己好好咁样理解嗰个国安法。然后法庭咧就要培训佢哋啊，培训佢哋点样能够拿捏得好呢个国安法，然之后先至唔可以判出咁多有错误嘅嘢。 OK， 好，多谢晒阿高小姐嘅意见啦，同你倾咗先。好，跟住嚟就有李先生添嘅，李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请讲啊，李先生。 我想问即系早晨，因为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好，大家 咁啊。咁但我香港就疫情就会就快啲消失，好唔好？OK。咁我想问，我就讲嗰个运输署查嗰、那个。 查车牌嗰个系查册啊！ 好坦白，你做咩查车牌先？系咪先？你几有原因噶嘛？系咪啊？冇错啊嘛！我知啫，我一查你户口有几钱咁样，你梗系经过你而批准先查得人哋嘢噶嘛？系咪先？你做咩查啲嘢先？周街咁多人，你做咩查你？你点解唔查人查你车牌咧？你冇得行啊！你自己，你查车牌冇问题，你一定自己做个记录啦。今日嚟查到你，你做咩事查啲嘢咁多嘢？咁多嘢唔查查啲嘢先？ 咁咪调查报道咯，好多时都系。 系啊，你私隐嚟噶嘛？系咪啊，哥哥仔？系咪？唔可以咁样噶，你叫啲记者佬咧，真系唔好乱嚟啦。 好坦白， 即系唔好查添嘛，索性就大家都 唔系啊，啲咁样系打交噶，唔系讲笑噶。你话真系油麻地，人哋一班人你喺个喺啲地方出嚟咁样，你真系想人车牌咁样，一班人嚟嗰啲咩人？你你都唔知咩人嚟噶，咪先周街咩人嚟噶？ 嗯， 系咪先？你俾人打，咁你咪攞嚟衰咯，攞嚟衰不得已。咁你急症室就好唔得闲啦。 OK， 我多谢晒呢位听众先，李先生就问点解要查车牌？对传媒工作者嚟讲，有啲嘅讲法就系话，好多时因为有啲调查报道系有需要嘅，譬如举个例子，有单车祸咁，譬如有时想揾翻啊，究竟个涉事司机系边个咧？望到车牌嘅时候，咁有时有啲记者就觉得有需要做呢样工作嘅。不过都多谢晒李先生嘅意见啦，讲出佢有嘅睇法嘅。好啦，呢、這个大家继续打嚟倾啊，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对于司法改革又好，查册又好，即系车牌方面啦，咁大家继续打嚟讲下你嘅睇法。另一個之前我哋都好多關注嘅，就有關咧深水埗主教山嘅配水庫咧，我諗大家仲記得呢件事啊。當時就話拆啦，點知一拆開嘅時候，哇！裏邊原來好靚嘅，有啲羅馬式嘅柱啊等等嗰啲，咁大家就話不如留翻佢啦。咁結果政府好快咧都話啊會保留啦。咁而家見到咧就尋日咧就展開咗一個叫臨時加固同埋整理嘅工程嘅，包括咧就喺配水庫上面咧個上蓋嗰度咧整翻個工作台，咁通去配水庫個地底嗰度，咁同埋加強圍封地盤範圍，防止有人闖入嘅。咁而家加固緊啦，咁但係長遠嚟講，留翻呢個嘅配水庫可以點樣用呢？我見到有啲不同人士有不同嘅建議嘅。咁而家電話旁邊就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古物諮詢委員會前委員林文峰一齊傾下。早晨，林文峰。 誒，早晨啊，葉冠林。 你好，你好。嗱，而家就留翻個配水庫喺度啦，點用好啊？你覺得？ 其實咧，就好多種嘅用途咧，大家都可以去再諗嘅。但我覺得好重要咧，就今一次咧，都係一個由民間大家關注嘅一個保育嘅工作咧。由上個星期咧，即係喺全城大家都關注之下咧，咁應該咧係政府咧一方面咧就而家要做評級嘅工作啦。咁但係其實咧更加同步應該做嘅咧，就係邀請咧社會大眾咧去俾多啲意見，去點樣咧嚟參與咧依一個保育嘅建議咁樣意思。 嗯，嘅現行有冇啲機制？不嬲，我哋都成日話希望多啲民間聲音啦，咁所以有不同嘅委員會啦。而家做成點啊？覺得 嗱，其實呢方面咧，尤其就喺古蹟保育咧，民間嘅參與就確實咧係喺每一件事件發生之後咧，就政府咧係做跟進，而市民大眾嘅參與咧就唔多嘅喎。因為古物諮詢委員會啊，我都十年前啦，都擔任過委員啦。擔任嘅工作咧，主要係嗰、那個。肯定佢嗰個歷史價值嘅評級嘅工作咁樣，咁但係呢個工作咧，就其實就好局限咧，就係喺佢一個審視佢嗰、那個即係古蹟啊、價值啊、評級啊，係咪做法定古蹟嘅工作？好啦，點樣嚟使用咧？其實咧，過往咧就都冇一個即係可以話叫做讓市民多參與嘅機制嘅。 嗯， 咁啊喺上兩任發展局長咧，即係林鄭做局長嗰陣時咧。就推動過政府嘅一啲建築咧，就唔想再有好似1881咁樣咧，俾人話咧官商勾結啦。咁咧就邀請啲呢一個非牟利團體咧嚟參與咁樣。咁啊，呢個活化歷史建築咧保育計劃。咁但係呢個都局限咗咧，係一啲政府嘅擁有嘅古蹟物業啦。咁但係咧咁講喎，NGO 即係非牟利團體咧，佢哋營辦咧係作為一種參與，但係俾多啲市民嚟表達意見。嚟點樣用呢？又似乎到而家呢亦都冇一個呢比較即係有系統嘅機制嘅。 嗯，但如果頭先你提嗰個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咁如果用呢個方法嚟做，係要政府嘅建築物，頭先你講係咪？咁呢個配水庫應該都係喎，係咪？理論上都可以行呢套。如果靠呢啲 NGO 嚟不同嘅 NGO 嚟申請，咁唔係都代表住佢哋都帶嚟某啲嘅民間嘅聲音嘅 NGO 都未夠係咪？都要再落到去個人層面。 始終咧，呢個只不過咧係佢哋作為建議，作為一個營運者咧嚟參與。咁其實過往咧都搞咗幾期啦，咁亦都有成功嘅案例。咁但係都有一啲咧做下做下咧，亦都咧即係冇再做落去啦，或者咧。亦都咁講 ，NGO 始終咧傳統都唔係嚟做一個物業嘅保育啊，或者物業嘅一個即係應用啊。咁佢哋都嘗試做咧，亦都有好多好意見，但係都咧呢、這個情況咧，如果變咗佢有一個局限性，咁佢亦都即係好處就係避免話俾人話即係將啲政府嘅公家嘅物業就俾咗私人嚟用咗嚟賺錢啦、啊。咁但系咧，當你又缺乏咗一個商業元素嗰陣時咧， 佢嗰個即係能夠持續嚟運用咧，亦都有一個局限性喺裏邊。咁亦都過往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咧？佢依種機制咧係好慘嘅，其實啊，我都曾經參與幫嗰啲 NGO 去做咧，搞好耐嘅。佢既要上立法會攞錢，亦都咧就當佢啲私人發展商咁樣咧，要參與曬所有即係私人發展商要提交嘅政府審批，無論呢一個城規會啊、屋宇署啊、消防啊，所有部門林林種種嘅，咁變咗咧一個就係咧，其實都係困難重重。另外嚟講咧，其實所費嘅時間好長嘅。我嘅經驗見到咧，一般咧由佢最初構思想去申請，然後獲得撥款，就係上立法會，到一路做咧七年八年走唔到嘅。 OK， 咁長時間嘅喎，咁呢個變咗咧喺今次呢一個蓄水庫咧嘅情況咧，好大嘅喎呢個蓄水庫啊！我都將一啲圖蹟望一望咧，都可以擺到三四個籃球場嘅喎。大家知道啊，而家康文署一個室內運動場咧，一個大型嘅籃球場咧，都唔細嘅啦。佢有三四個咁大嘅喎，咁所以變咗咧，大家咧就應該而家係時候咧去諗一諗，係咪應該要有一個機制，讓多啲地區人士參與啦，關心保育嘅啦，又或者咧關心水務嘅一啲機構啊、學會啊，大家嚟多啲俾意見咧嚟做咁樣。 嗯，咁即係類似成立個諮詢平台，類似咁啊，係咪？ 我相信咧都要有一個比較廣泛嘅諮詢，一個變咗咧今次關心嘅市民咧係都相當之踴躍嘅。咁啊，亦都咁講喎。呢個諮詢平台啊，包括無論喺網上啊，或者都有一啲大家嘅討論啊，嚟作為一個即係引證啊。嗱，過去一星期咧，我見到咧喺民間啊，喺網上啊，都有好多流傳咗嘅，大家咧去好努力去揾嗰啲背景啊、資料啊、歷史源流啊，點解會咁樣有個咁嘅蓄水庫啊？跟住亦都有唔少嘅人咧，都表達一啲不同嘅意見啊。咁啊，附近嘅有神運客啊，日後係咪可以都即係俾入佢哋用到啊？我甚至聽到有啲朋友咧打電話嚟同我講咧，喂，擺個管弦樂團落去啲音響好好嘅喎，呢啲 係 嗱，咁呢啲各樣嘅諗法都可以嘅。不過咧，尋日都有一班我哋即係專業人士咧都提出咧，嗱，其實嗰個水庫咧就瞓覺就瞓咗一百年嘅，本來冇乜事嘅，突然之間咧就俾我哋咧就叫醒咗啊！咁唔好一下子叫醒咧。就要人哋一百年前嘅建築咧，就跟住個個唔該你化翻妝啊，做翻今日嘅時代美女咁樣，就將我哋現時香港嘅所有建築物條例過去嗰百幾年嘅都完全要佢完全跟到足咁樣，咁點樣嚟做咧咁樣？咁所以咧，係咪應該讓我哋市民大眾一方面咧俾個機會，我哋都落去睇一睇，用一個有限度嘅控，即係大家預約嘅嗱，其實加翻即係而家即係水務署或者相關嘅部門睇咗結構，如果冇其他嘅即時嘅困難咧，其實呢個水庫咧，你唔搞佢，本來咧隨時即係擺多幾廿年、一百年都冇事嘅喎，啲先嚇。咁變咗俾大家可以落去睇一睇啊，亦都係有預約啊，控制嗰個人流。咁亦都大家都做翻一啲咧討論，或者一啲網上嘅工作坊啊，或者亦都一啲實體嘅專家咧，大家咧都係集思廣益咧，去提出咧下一步咧應該係點樣。 嗯，如果咁样做，你希望快几多会有个结果？你话之前嗰啲旧路行七八年啊嘛，随时咁咧，应该快到点？ 系啊，你要开放得俾公众，话要做晒活化，谂晒营运者，跟住咧又要跟翻而家所有嘅条例，加走火楼梯啊，防烟门啦、啊，跟住又要谂下究竟系咪又要加多啲啲消防花洒啊，搞一大堆嘢咧。我都擔心會破壞啦。咁另外咧，又要去撥款啊、審批咧。我估我哋好多市民大眾咧，七八年後都入唔到去。嗱，大家我覺得咧，呢個長遠係要做嘅。但係而家即時咧，應該咧喺未來幾個月之內咧，能夠可以盡快咧安排咧，讓我哋有限度嘅作為一個有人流嘅管制，亦都唔影響呢一個限聚令嘅啊，安排預約咧，去大家咧去可以落到去睇到。亦都可以表達到咧，大家嘅同時收集呢一個意見，亦都安排咧一啲民間或者加埋官方，亦都同埋一啲相關嘅政府團體，同埋一啲將來會負責 審批佢，如果無論做咩用途嘅委員會也好，或者政府部門咧，大家用一啲務實同埋創意嘅方法咧，嚟考慮日後嚟做咩嘅功能咁樣。 嗯，林文峰仲想问埋今次呢个水库啦，即系配水库啦，就好似走漏眼咁啦。之前因为佢嘅定位系一个水缸咁，所以就冇去到睇佢系咪即系需要评级啊等等嗰啲啦。呢样嘢你又点睇咧？长远嚟讲，点样避呢样嘢咧？ 嗱，其实咧，据我理解咧，早前咧亦都唔系咧去提交俾古物咨询委员会咧一个评级。啊，可能只不过系内部政府部门咧一个查询咧，对于呢一个建构。嘅一個睇法， 好似話因為水缸就唔使上到你哋度係咪啊？即係 嗱，所以咧就嗱，我就唔係現任委員啦，都唔係好詳細理解佢今天嘅所有機制。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如果真係去審視咧，第一你要睇翻咧每一個嘅項目或者個案咧，佢有冇歷史價值啦。另外咧，有冇一啲所謂集體回憶啦？大家記得咧喺我哋天星皇后事件之後咧，大家覺得唔一定要好老嘅啊，亦都咧，如果市民大眾啊有一個咧。即係好大嘅感情，其實喺世界各地啊，甚至有啲地方，你話有啲名人喺嗰度居住過啊，唔一定話要幾百年歷史嘅，都係有一個即係歷史價值。嗱，當然佢嘅歷史年份係重要啦。嗱，另外今次呢個咧係一個比較大型嘅建構物嚟嘅，其實頭先我講咧有三四個籃球場咁大咧，就絕對唔係水缸啦，係嘛？個用詞咧就唔能夠單係憑咧即係個叫法咧。即係水箱、水缸，呢個其實係一個大型嘅蓄水庫嚟嘅啫，咁所以咧，亦都要大家要留意啦。咁另外咧，要檢視咧相關嘅圖蹟啦。咁亦都咧，嗱，就算我哋而家睇翻咧，都會話俾大家聽咧，哇，原來啲石柱咧都有成15尺高嘅，啊，用花崗石嚟做嘅，石柱上邊咧去到20幾尺咧係有呢一個用磚砌嘅圓拱嘅，然後再有11寸嘅。即係弧形嘅水泥流板嘅喎，嗱呢啲你望一望咧，就算唔使一個咩專家，都認真去審視咧，都知道咧呢個唔係小嘢嚟嘅，係咪？咁當然啦，一定要做一個即係巡查實地嘅巡查啦。嗱，今天嚟講啊，你派個你就算有困難入去啊，派個機械人模型，即係做一個即係無人機啊嗰啲咧啊，都好方便嘅啫嘛，係咪？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咧呢啲都係一啲咧應該要。即係內部再審視一個恰當嘅程序咧，作為對日後建築嘅一啲審視啦。 嗯，好，咁多謝曬你先，林文峰同你傾下先，多謝曬你啊。林文峰咧就係古物諮詢委員會嘅前委員啊，講咗個睇法啦，就話不如啊，盡快都係喺一個有登記啊、有安排之下，都可以俾啲市民咧落去嗰個配水庫現場度望一望，然之後咧就再俾下啲意見，長遠諗下咧應該點樣做嘅呢個配水庫緊點樣可以好好咁發揮佢用途嘅。咁大家對呢個建議點睇咧？打嚟講下嘅，電話18723111，18723111。咁當然啦，除咗呢個建議，其他。對於我哋整體香港嘅，譬如保育方案啊、保育政策有啲咩嘅諗法咧，我哋做成點咧，都歡迎打嚟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休息一陣先，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名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被捕，消息指暂时拘捕大约50人，指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有份发起初选的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据了解他目前在马鞍山警署。民主党在社交专业表示，警方朝早拘捕多名成员，包括立法会前议员陶谨申、胡志伟、尹兆坚、林卓廷、邝俊宇、黄碧云，以及东区区议会副主席赵家贤。另外，前议员朱海迪、公民党的杨岳桥、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社民连的梁国雄和岑子杰亦都被捕。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朝早收到警方来电，要求他协助调查，但是由于他近日已经搬家，警方到他的旧居未能够找到他，听日会到警署协助调查。

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将军澳嘅宝顺路去景林村方向，近住将军澳游泳池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宝顺路去翻景林村方向，近住将军澳游泳池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和斜村。另外由于路面有油渍关系，沙田的多石街来回方向，近住多石径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多石街，受影响巴士路线47号A、83A、83X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检测方面见到很多都在附近整啲临时检测站，就有专人采样。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一 派人去做采样，呢个是合适的。不过我自己觉得咧，就是话如果某一栋大厦个个案是多的时候咧，要再重复做，因为有机会有些人初步有假阴性的出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1月6号，本港新增32宗确诊，再多3栋大厦要强制检测。 马道立指任内冇人施压，不认同法治已死。 曾国卫称区议员属公务人员，应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 葡萄牙女护士注射辉瑞疫苗两日后死亡。当局研究死因。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九点搭八啦，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呢一节就讲下疫症嘅情况啦。香港呢边嘅数就好翻啲，寻日32宗确诊，31宗本地，9宗不明源头，跌翻啲。不过宏观国际上面啦，留意英国嗰边咧升得好犀利，今次见到最新嘅数字咧就系创咗单日新高，过60000人啊，单日有超过60000人受感染。再多800多个患者不治，数字是较前一增加超过1倍的。咁佢哋嗰度估咧，就而家话嗰个变种病毒应该喺全国嘅范围里面都流行，估计英格兰咧每50人咧就有一个人确诊啊。佢哋都形容咧一个非常之庞大嘅数字嚟噶。首相约翰逊就话啦，未来6个礼拜咧，英国民众一定要留喺屋企，除咗买必需品或者寻求医疗协助之外咧，每人每日只可以外出做一次运动啫。雇员亦都应该尽量留喺屋企工作，学生咧亦都应该转为遥距学习嘅。咁而入境处又话咧，就暂时收到应该大概有210个香港人嘅查询同埋求助啦，就已经即时咧向有关港人提供资讯，并且会按佢哋嘅意愿咧提供可行嘅协助。呢個咧就係政府嘅講法。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咧，港府對於即係決定禁止所有英國載客嘅航班嚟香港咧，就覺得呢個係一個艱難嘅決定，期望市民諒解嘅。咁所以有部分嘅民眾啊，香港嘅市民咧都留咗喺英國嗰度啊。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接通咗其中一位咧，就滯留喺英國嘅人士。咁佢本身都係區議員嚟嘅，畢東尼喺電話旁邊。早晨，畢東尼。 早晨啊，早晨啊， 係啊， 你好。 咁啊，講下你喺英國邊個地方啊？你而家邊情況點啊？ 我係喺利物浦，咁就琴日 即係而家呢個係凌晨一點幾啦，咁就即係琴日就開始就正式封城啦咁樣咯。 嗯嗯，咁你見到個氣氛係點樣嘅？ 因為其實咧就喺封城前咧，啲即係倫敦啊，我哋呢邊都係四級三級，咁其實已經進入咗一個比較靜嘅環境。咁只不過而家多咗個情況，就係真係禁足咯，即係我哋唔俾我哋出去咁樣。咁其實之前都好靜噶啦，其實過咗個節，過咗聖誕節之後咧，市面上面都比較靜。 嗯，咁而家就每日限一次做運動係咪啊？買嘢咁嗰啲係咪？ 誒，買嘢就冇限制嘅，不過做運動就只能夠出去一次咯。 嗯嗯嗯，咁嗱，你喺英國嗰邊幾耐啊？你唔係之前都諗住，我見到你話都想翻嚟噶啦，都翻唔到一路都係咪？ 有同事訪問過我，就我五號過嚟啦，咁就機票係31嘅， 十二月五號過嚟， 係啦，過聖誕節，咁就機票原定31號嘅，咁但係香港政府即係宣布咗禁飛之後，就變咗而家暫時未知道幾時可以翻到嚟咯。 嗯嗯，咁你據你所知有冇其他香港人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啊？ 剛才聽到你報道就話200多人啦，咁其實我相信唔止嘅，因為我自己我哋有個 WhatsApp 群組咧，都滿曬人數250多啦。咁再加上一啲入唔到群組嗰啲，有個別同我用 WhatsApp 通訊咧，嗰度都幾十人。咁仲有啲係有其他群組，我知道有啲朋友話俾我聽，其實都仲有其他群組。咁我相信政府個數字係講緊有，即係有去入境處求助嘅數字。如果實際滯留喺度嘅，我相信唔止呢個數字。 咁頭先你話你哋喺即係有個群組啊，係咪啊？嗰度係點樣發起啊？同埋群組係啲聚集咗啲咩人嘅嗰啲係？ 其實群組係最初我喺個我自己個 Facebook 度寫低話我自己喺度滯留啦，咁就如果有其他人士即係都係同一情況嘅可以揾我啦，咁就多謝你哋傳媒大家個報導之後咧，咁就第一日原先嗰半日得三位嘅啫，得三位朋友揾我，咁但去到晏晝有其他傳媒開始報導之後咧，咁就即係基本上第二日已經係爆滿咗250個。咁跟住香港陸續有啲其他報道啊、報章啊，咁就而家基本上每日都有10-8個香港市民向我求助咁樣咯。 嗯嗯，你見到大家最想或者最關注點喺邊度啊？ 其實而家我哋有幾類嘅朋友嘅求助，第一類最多嘅咧就係要翻嚟香港工作啦，我都係其中一位啦，我都要翻嚟繼續我嘅議員嘅工作。咁最多朋友就最擔心嘅就係你翻唔到嚟工作啊咁樣。咁第二類就係自己嘅身體其實都唔係咁健康，需要翻嚟復診嘅。咁有啲市民就係屋企人忽然間這個假期有事，咁而家佢哋探唔到佢啦。咁第三類嘅都有嘅就係、有啲孕婦咧，其實原先打算係翻嚟香港接生 BB 嘅，而家都打壞咗佢個算盤，都唔知點算，因為即係佢原本接 book 曬喺香港度，佢係香港人嚟嘅，諗住喺香港小朋友香港出世，而家就安排唔到咯。咁今日就特別啲，因為琴日即韓信公布咗學校停，頭先你都有提到停課啦。咁、今日即係今日英國時間，我哋多咗啲香港家長就話，佢啲子女而家因為啲 boarding school close 啦，咁樣變咗即係變咗唔知點算，又翻唔到嚟啊！啲家長啲小朋友其實好細嘅啫，我睇翻佢俾我啲歲數，真係小朋友可能讀初中啊咁樣，咁就好擔心佢喺呢邊，因為又已經係 lock 咗間封咗城，咁又冇人照顧佢，咁又翻唔到嚟，咁所以今日係多咗家長向我求助嘅。 嗯嗯，向你求助啦，咁但你自己都係其中即係被滯留喺嗰度一員啦，咁你都應該係咪有向香港入境處求助啊？都再轉達呢啲要求， 係啊！你即係我都好似苦笑咁真嘅，即係其實向我求助都真係冇乜用，因為我哋都係即係其實我哋一班群組入邊，其實都自發咗啲市民咧。其實我哋做緊啲乜咧？我哋有去信特首，去信俾行政會議嘅成員，去信俾唔同嘅政府部門。頭先你講嘅全部都做曬嘅，咁亦都去咗唔同嘅傳媒啊，講我哋嘅苦況啊。咁其實都分工合作嘅，因為群組都有唔同嘅。即成員啦，咁就即變咗我哋咩方法都用盡嘅，其實都希望政府能夠聽到我哋嘅聲音。咁同埋我哋班成班香港嘅市民，我哋都願意即香港任何嘅措施嘅，只要政府能夠俾個時間表我哋， 話幾時即係要俾我哋開通關，俾我哋翻嚟。所有措施，我哋啲人都會即係願意接受佢嘅安排嘅。 嗯，即係頭先你有幾種啦，一啲就想翻嚟做嘢，有啲就話譬如身體有問題情況要翻嚟復診啊等等嗰啲。咁嗰啲譬如藥物需要啊，或者翻嚟香港嗰啲，你揾譬如頭先講嘅入境處啊、特首啊等等嗰啲，有冇回覆教你點做？有冇啊？ 其實入境處即係我哋收到都幾無奈，就係佢哋譬如入境處教我哋就去佢用英文覆嘅，因為通常我哋都係寫過去，咁佢叫我哋去 third country 嘅，即係第三國家。咁我哋再問之下，其實就係即係佢都建議我哋去杜拜咯。咁即係杜拜停留又係21日，咁啊廣東話叫過冷河啦。咁啊喺嗰等21日之後咧，咁跟住又再翻嚟咁樣。咁但係我哋即係好多即係嗰個群組入面嘅朋友都話：我哋都未去過杜拜，咁即係我哋點知即係點樣即係冒冒然咁去一個國家度留21日，咁其實同留喺度個情況一樣咁惡劣啦。其實， 但係去嗰度會唔會有個歸期咧？起碼即係你有得數21日。呢度英國真係唔知點喎，而家咁等落去啊！ 嗱呢個就係其他即係我哋組員入面嗰個群組入面嘅討論咧，最犀利嘅地方就係究竟好似你講如果去杜拜就一定係21日嘅，即係一定21日就即係21加21就出到市區啦。咁而家就冇了期啦。咁但係因為今日即係我哋聽到新聞，特首都俾咗個希望我哋，因為特首都有提到其實航班嗰度佢話即係其實有嘅喎，咁樣咁不如即係一拼過再傾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想透過電台向政府講，就係其實我哋啲航班未取消，即係冇取消到嘅。我哋能夠9號之後其實 book 到機票嘅。咁即係航空公司願意飛嚟香港。咁如果特首今日講嘅説話係即係佢係想實行嘅咧，其實佢可以即刻立刻同即係即刻 review 啦，係咪？即刻再睇翻。同埋同航空公司傾下，係咪真係可以飛到啦？係，其實我哋可以最快可以10號或者9號可以翻到嚟香港。其實， 咁呢、不過而家特首個見尋日講都係話呢個都係艱難決定嚟嘅，都希望市民諒解咁啦。講到航班嗰度，咁但係另一個關注點啦，嗰個要睇下佢再會唔會有新嘅決定啦。但另一個頭先你講嗰啲長期病患者嗰啲咧，夠唔夠藥啊？咁嗰啲有冇教點做嗰啲？ 嗰啲我就冇收到，我就冇收到啲暫時有市民啲藥用完嘅，係啦。咁但係佢哋有同我講，譬如自己身體其實即係擔心，因為佢係腸胃病患，佢擔心呢度感染，即係佢擔心呢度風險高啫。因為譬如我收到有一兩個個案，其實佢只係癌症病患者嚟嘅，咁佢要翻去香港復診。咁而家其實你知道再要隔離又唔知幾時，其實佢話會過咗佢復診期嘅，咁佢就擔心自己身體會惡化咁解啫。 係 啦，咁藥物嗰度我冇收到，係啦，我暫時冇收到佢話唔夠藥啊，呢度未有呢個咁嘅求助係啊。 OK 好，咁阿畢東尼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接受訪問啦，希望你嗰邊即係事事順利啦，多謝曬你先。畢東尼咧就係留喺英國，而家利物浦嘅，本身係香港區議員嚟噶。呢個時候我哋聽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索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这本书里面，用大量事实批判知识分子在两个世纪以来以他们不需要负责的言论引导社会而造成的祸害。他认为人类绝大多数的灾难恰恰就是由这些自以为最聪明的群体造成的。 知识分子指的是产制观点的人，而一旦知识分子所产制的观点由他们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传播，这些人士包括教授、老师、作家、记者、官员、议员以及其助理或者其他知识界成员等等，就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甚至关键的影响。他认为要列出知识分子的贡献有点难，但是要举出这群人从过去到现在对社会的破坏就容易多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独裁政权的兴起，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延长，甚至当今校园内缺乏言论自由，只容许知识分子主流意见的情形，这些灾害背后都有难辞其咎的知识分子。 但现实和知识分子的断言往往有很大差距，譬如在枪支管控议题上面，知识分子通常都是认为枪支管控松散就导致杀人犯罪率增加，因此美国杀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就说是枪支管控松散。不过统计数字就显示， 巴西、俄罗斯的枪支管控比美国更加严格，但是杀人犯罪率亦都比美国更高。德国、比利时、法国冇禁枪，杀人犯罪率就低于禁枪的卢森堡。墨西哥人民拥枪率就低过美国，杀人犯罪率就远远高过美国。二十世纪初英国不禁枪，二战之后开始管控枪支，杀人犯罪率在1963年跃升为二十世纪初的两倍。1960、1970年代美国杀人犯罪率持续飙高，1990年代大幅下降，而同一个时间私人拥枪率一路咁成长。可见得枪支管制和杀人犯罪率之间是无关联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知识分子与社会》，作者汤马斯·索尔，由远流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症之下啦，见到好多学校都受到影响啦，见到好多都冇咗实体课啦。咁教育局咧就之前有个宣布，就话下个礼拜一咧，即系11号开始啦，就会放宽中小学咧翻学嘅学习人数上限嘅。嗱，小学而家就全校网课啦，咁之后咧就会容许咧就系六分之一嘅学生咧翻学校上半日课噶。中学嗰边都系类似咁样安排，即系上昼下昼都可以各安排全校六分之一的學生回到學校那裡的。那具體對學校的影響會是怎樣呢？電話旁邊請來一位中學方面的代表，中學校長會主席連振邦連校長，電話旁邊的。早晨連校長。 葉生好，千禧年代的聽眾早晨。 是的，你現在想著怎樣？有得比上下就各六分之一的學生會不會都用盡這個即配額啊？ 除了維持現在中六可以半日上學之外，其實由下個星期一開始，中學真的可以做一些校本的決定，安排其他級別回來半日，即是同一時間，但同一時間不可以多過六分一，譬如上午一級下午一級，那就直至去到農曆新年假期。那我們會認為這個安排其實都是一個彈性的安排，也都回應學界的實際需要。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中學大部分在12月和1月的時候都做一些學期的考試。咁譬如10月2號開始咧，中一至中五已經停止咗面授，咁學界都好關心啊，幾時可以恢復咧，以至到大家可以做到考試。特別是中三和中五級的考試，舉個例，中三級為例，我們都覺得適時的評估和考核是幫到中三的學生早些認清自己的能力，以至可以在高中的選科上可以早一點做準備和規劃。而同時間，其實除了中六同學要準備 DSE 之外，其實中五的需要都不可以忽視。所以自從星期一政府公布了那個最新的彈性安排之後，港校都開始去談，包括諮詢師生、校長、等等不同的持份者，真的按住校情的需要怎樣去運用這個彈性這樣。 即聽你這樣說，大家都會用盡這個配額的，是不是？ 我們估計呢，其實是因為4月23日開始要考 DSE 中六度，所以直到3月中或之前一般學校其實大家都可能會以中六為優先。至於你說另一個半日呢會怎樣安排呢，大家都可能真按照校情去決定去做一個決定，校情的需要，譬如會不會中三或者中五，甚至乎你說每個禮拜輪流不同的級別回來學校上課或者考試這樣呢，這個真的要每間學校大家要做一個專業的判斷。咁希望家長都耐心去等待啦，未來呢幾日都應該會個別校都會個別去通知大家家長㗎啦，咁樣。 即係由於而家係上下晝各半日嘅實體課啦，咁理論上就唔可以一個級就上週嚟完，晏晝又嚟，咁唔得㗎係咪？ 唔得嘅，因為其實都避免同一時間喺學校裏面食飯嘅安排，因為始終大家醫學專家都提嘅就係，其實食飯犯罪係一個即係食一同食飯，大家除口罩係一個比較高風險嘅一個嘅活動嚟嘅，咁所以點解你話要六分一，以至到唔大量學生聚集埋一齊啦？第二就係其實同一日裏面學生就避免咗上下午，以至到中午要一齊食飯咯。咁呢個都係 正如我哋中校長會，其實我哋由舊年月開始都提嘅，就係其實復課或者停課與否咧，都係視乎醫學專家嗰個決定，以學生嗰個嘅師生嗰個嘅健康為首要考慮咯。咁但係特別值得提，其實除咗六分一嗰個彈性安排之外咧，其實有幾點我哋都想特別提出，同埋大家都值得留意。咁第一樣就係其實中五級嗰個校本評核 SBA， 因為大家都睇翻高中課程一般咧，學生翻落翻兩年半啦。咁中五嘅同學其實過去一年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屋企學習。咁所以我哋香港中學總會都呼籲咧，就係、是、考評局同埋教育局真係要按實際嘅情況咧，及早去宣布係咪刪除或者取消個別嘅一啲嘅校本評核，唔使學生白做。我以通識為例，今朝啲同事都同我傾開，就係、是、其實通識同學仔要定 IES 嗰個題目嘅咯，獨立專題研究、那個探究，咁究竟做唔做呢？是不是應該開始要做呢？如果不是，他做不切的了。那理科你會見到其實一路停課的時候實驗都做不到，其實他的校本評核的報告是做不到的。 嗯，即是你要講定再遲一年的文憑試安排了，是不 是？是啦，即是去到2022年，但事實上不是到到那年才去做。 對對對。 其實一般的校本評核其實中五的學生已經要開始去做了。咁所以喺咁有限嘅空間裏面，係咪可以早少少去規劃，讓啲細路仔早啲知道，大家有心理準備，唔使真係浪費時間做一啲唔計分嘅嘢咯，最尾。 嗯嗯，咁聽你咁講，唔係都建議好似取消埋佢合理啲咧？ 其實似乎取消或者及早去通知點樣刪減幾多少，就早少少講會好啲咯。 因為今年文憑試個安排已經有得借鏡㗎啦嘛，即係用翻類似褪落埋下一年都繼續咁做，係咪咁嘅意思啊？大家 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做法嚟嘅。咁但係個事實就係今年文憑試其實去到9月1號先宣布之前，咁所以我可解其實都好多聲音嘅，就係當時都話啊，其實你早個零兩個月暑假前宣布。是不會好一點呢？咁同樣的情況就是因為現在掌握到的實況，就是過去一年中五級真的長時間沒上學了。 是是 是。那是不是早一點大家都既定要知道的了？去年就說大家、突然間發生的這件事、 okay， 大家都比較忙亂，但是現在其實大家都知道。那所以譬如你說除了中五的 SBA 之外，嚟緊中四同埋中五，即係話2022同埋2023年嗰個考試嘅課程，甚至乎 DSE 嘅考核嘅安排，除咗 SBA 之外，係咪可以早啲去傾，去刪減一啲部分嘅課題？因為都真係長時間停止咗面授咯，呢個都係我哋學界其實都好關心嘅，除咗嗰六分一翻學之外。 嗯，咁即係中四嗰啲就再後係咪後年啊？後年嗰啲都要計劃埋。 三年 嗰啲都要計劃埋啦，呢個。 其實都要早啲去傾，因為始終咧唔同學校其實去教嗰啲課題嗰個時間咧、大家唔一致嘅。 嗯。 咁變咗你話真要刪減課程咧，其實早少少講咧，變咗大家個規劃可以容易啲。如果唔係，就會係有啲課題呢間學校教咗，有啲課題另一個係未教。咁有啲教咗未教，咁你減唔減減邊啲呢？咁所以早少少傾，以至到學校早啲做規劃呢，對學生嗰個嘅影響會低一啲，同埋真係及早準備會好啲囉。 喂，總結一句，即係聽落而家有得返六分一，似乎就係高中就多啲返嚟，初中就多啲返嚟，都可能係考試咁啦，即係萬一分到啲就止返嚟，係咪大概都係咁？ 主要都係因為事實上考試大家都知道相對學生嘅接觸唔多啦，亦都真係有一個合理嘅一個嘅 social distancing， 即係嗰個 社交距離。 個社交距離，咁所以相對學校普遍都覺得考試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可以做咗先嘅地方咧？咁、樣。 OK， 好，咁多謝連校長連振邦先同你傾呢度，多謝曬講翻即係學界啊，對於呢個新嘅安排會點樣面對嘅。連振邦咧就係中學校長會嘅主席。好啦，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提大家今朝又涼翻啲咯，暫時17度，相對濕度63%，預計聽日稍後會顯著轉冷啊，大家注意翻啦，拜拜。